教学安排是这样的，每课程需要48个学时，计划每周课内3个学时，共需要16周。对课程的考察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，每一章后面的课外作业都要求大家能够独立完成。圣经练习每至少要8个小时以上，学习数据库的标准语言 SQL 的使用。